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大家好，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，hkpeanut.com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钟树根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哇！陪男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，环境又好，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，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。 Cheers！ 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又香喷喷嘅麻辣鸡煲，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，配埋呢个酸辣酱，真系好醒胃啊！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，又好香口喎。 呢家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，嗬！嗱，个煲食完啲鸡，再加翻啲汤之后咧，我最中意就系加珊瑚扑同埋生蚝嚟食噶啦。 哇！你男朋友嚟啦！ 嗨嗨！ 哇！ 啊，翻到嚟啦！咁啊，就嗱呢一节咧，咁我哋都讲下啲 update 啲嘅嘢啦，吓，即系 我其实本来想接住咧，系讲 郭少杰啊， 郭少杰嗰个问题，因为我哋啱讲开，即系我哋点 二月先审 睇老共啊，睇日本仔啊，咁样嘅问题， 大镬喎！佢而家即系拖到二月先审，咁啊，即系啱啱好系过年之前都勉强翻到嚟，好似系嘛， 都 unexpected 嘅， 佢会放佢咩？会唔会告？ 我估啦，我估啦。其实如果你系呢一个非法闯入啊嘛，系咪 illegal trespassing 啊？系嘛？ 佢唔系啊！佢而家告佢，唔知佢纵火啊？ 唔系，冇 唔系咩？ 唔告啦！ 即系佢话可以告，咁但系最后屘冇告。 咁而家 唔系入呢条控罪，就系 illegal trespassing 咯。 咁系人都入得正确神社噶系嘛？我唔识啊！ 即系咁讲啦，我谂即系其实系等于游荡罪嗰啲咁嘅嘢啦。即系你虽然你喺条街度游，咁但系如果佢睇你唔顺眼嘅话，咪告你游荡罪咯。即系呢啲咁嘅口袋罪啊！即系咁，你 illegal trespassing 都系啫。如果你入到嚟，你系做一啲即系唔容许你做嘅嘢，咁你咪 illegal trespassing 咯。 佢都系戆居嘅吓。即系其实佢好似话试过一次咁啊， 系咪啊？ 试过一镬噶啦，就 试过一镬咩啦？ 即系去过日本嗰度靖国神社。 哦，佢嗰次同阿昌啊嘛， 啊， 佢嗰次阿昌就比较好彩，因为好似话隔咗嘢啫。咁然之后就请佢走啦。咁嗰次仲我听阿昌讲啦，佢又嗰阵时其实嗰啲差人都几有礼貌嘅，算系。咁就未至于好似而家讲到又话不人对待啊，又话月亮都冇得冲啊，又剩啊咁样样。 嗯。 咁啊， 甚至乎半夜起身搵佢落口供啊嘛。 吓，咁大镬！ 是啊，我听㗎咋，我唔知係唔係啊，我冇走去 check 佢嗰啲 details。但我觉得即係有一个重点係在于咩呢，就即係第一我觉得叫人去嗰啲友呢 是 你係要负责嘅。 冇错。 即係正如我成日都攞呢个例子嘅咋。 边个叫人 去喂去对面汇丰银行打劫发啦 Anthony 咁样。我冇理由点你去做呢样嘢㗎嘛。跟住走去同我返你打劫成功就返嚟同我分钱咁。係咪喂。我叫得人去做，大家梗系首先新鲜事卒先啦。 嗯， 即系呢个戆居第一，戆居第二系咩咧？喂，你都已经去玩过一镬噶啦。如果你都估到，如果你系日本仔嘅话，第一镬我可以扣你一万，即刻放你走。第二镬我唔俾你咁搞噶咯噃。 冇错。 戆居第三系在于咩咧？网上都有人讲咗啦。就係話咧，東橋英基咧，其實就唔嗰陣時候根本就唔係即係手握大 權。呢個陶傑講啊， 負責去呢一個嘅南京大屠殺嘅主犯嚟嘅。 雖然佢係主犯，最後喺東京審判裏邊， 嗰陣時佢 做最高職位係咩？ 嗰陣時佢未， 因為佢係未做總理嘛，林彪大屠殺嘅時候， 佢後屘先做。佢好似入咗五，但係就未有權嗰咁大權啦，起碼就。 佢你話831即係搞即係細菌戰啊，攞 731嗰個 731 ，sorry，731 我哋掛住831，731細菌戰啊嗰啲咧，你就話可以賴佢 ，OK， 即係攞啲人嚟做實驗啊，成成嗰啲咁嘅嘢。喂，但係即係第一，即係好似昂居第三係在於你連個歷史都唔係太熟。 嗯， 第四，我覺得呢個先係重點。老共都唔緊張。你同佢緊咩張啊，大哥？ 唔係， 阿哥。 而家點講？ 之後你仲要揾佢幫手喎、啊，你仲要揾佢呢個外交專，哦，即係外交專公署喎、 啊。昂居呢個係昂居第五啦、啊，呢、這個係昂居第五。 你揾佢做咩啫？ 喂，第四樣嘢，我覺得先係最重要。為一個國家嘅強大，係在於你嘅，好似我哋第一次咁講咧，係嗰啲人嘅質素嘅問題，唔係霸咗幾多地方翻嚟啊，大哥。 唔係幾有錢啊？ 喂，你仲你基本上你係好似上一個世紀，嗯、即係呢、這個搞呢個殖民主義啊，搞帝國主義啊嗰啲咁嘅觀點咁樣。喂，老共都唔緊張自己嘅國土。喂，當日你如果你係好緊張釣魚台嘅話，你同日本去簽呢一個正式嘅外交關係嘅協議嘅時候，點解唔爭取呢樣嘢咧？ 擺埋落去咯，放開佢唔傾住。 喂，你點可以俾美國佬？將你呢個地方係原原本本咁交俾日本仔，你 at 都唔敢 at 咧。 不過我覺得而家， 喂，今時今日，你仲攞呢樣嘢嚟講， 係好樣衰啊！ 喂，第一嗰度第六個王居就係嗰幾嚿爛石，爭嚟做乜啊？好都俾日本仔啦，日本仔都幫你唔少啦。第一，令到你共產黨可以執掌政權，即係我哋上一節咁講。第二就係、是、佢其實都有多錢係俾咗你㗎， 好似。 佢冇喺正式嗰、那個簽嗰、那個所謂佢投降嘅協議嘅時候話賠錢咋？ 好似好而家豪咗噶咯，好似今次訪問日本訪問。 唔係咁，佢嗰七四十年啊嘛，佢四十年嗰個叫做係無償抵押貸，唔係無償低息貸款嚇、啊，即係嗰個係咪叫 O 咩 D 啊嘛？唔記得咗啦。咁但係 亞洲發展銀行。 系啦，而家冇咗啦，而家就系、是，因为佢觉得你而家掂咗啦嘛，系嘛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唔需要再惊援啦，咁样样。 唔系我真系唔明咯，你同佢咁紧张做乜嘢咧？ 不过咧，我觉得佢就阿、郭少杰咧，都你话完全冇成果咧，都唔系嘅。我觉得佢有， 我觉得唯一嘅成果，我嗰日嗰晚即刻睇电视啊。 嗯 嗯、 外交部起碼話關切啊！ 我關切啫， 真係 唔係我覺得佢係證明咗一個人講嘢嘅虛偽啦。咁嗰個係邊個咧？就係、是、嗰個外長阿王毅啦。佢嗰陣時講咩咧？我哋時刻關心每一位喺海外中國嘅同胞嘅安危冷暖。對於任何肆意侵害中國公民嘅權益嘅霸凌行徑，中方絕不會坐視不管，將全力維護中國公民嘅合法權利。咁但係講呢？句说话嘅时候咧，系针对边个咧？ 孟晚舟， 其实就系孟晚舟啦。咁你而家你郭少杰系咪孟晚舟？即系我觉得你而家所谓嘅成果咧，就系唯一样嘢做到嘅，就系证明到即系中共咧嗰种虚伪嘅嘴脸。 唔系，我觉得咧，佢真系第二样嘢可以证明到之外咧，除咗嗰六大戆居之外咧，我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。嗱、即使我讲咗嗰六点戆居，你叫我死我都唔会走去陪你去靖国神社去搞埋啲咁傻仔嘢。OK， 但系我哋应该去思考呢个问题嘅时候咧，无论我同唔同意呢个人嘅观点都好啦，佢嘅行为都好啦，但系佢个权益系唔应该咧系被剥夺咗嘅。 冇错。 包括佢喺獄中嘅待遇，包括今次咧日本仔咧係用一個咁嘅方法咧嚟處理嘅話咧，呢個我哋要表達嗰個抗議同埋譴責嘅。喂，老實講，你日本唔係一個民主嘅國家嚟嘅咩？有乜理由？喂，大佬燒一燒嘢啫係嘛？ 唔係有司法權嘅嘛，大佬啊！ 搞到咁 Q 嚴重，喂，即使我完全唔同意郭兆傑嚴敏華嘅觀點同埋行為都好。OK， 佢嘅行為未至於去傷人啦，未至於去燒咗成個神社啊，佢唔係嗰個 level 啊嘛。OK， 咁點解你包仔個個喺度當係即係笑話咁講咧？尤其是開頭嗰兩日 ，OK， 我頭嗰幾個鐘頭都有嘅咁嘅心態，我都悔疚緊。後期咧，我覺得喂似乎唔對路喎、 啊。 喂，即使我唔同意你嘅意見都好，我會誓死捍衞。 你表達意見嘅自由嘅、哦，係咪？我即使我覺得你講嘅嘢幾錯都好，幾歪曲事實都好，咁我冇理由話殺咗你噶嘛。即好似我上一次嗰單 case 咁啊，所以咧，即係我都深受其害過。阿哥，喂，咁你爭取民主嚟托啊？如果你冇呢一個咁樣嘅思維啊，即係我都悔疚咗幾個鐘，所以我都話，喂，大哥，問題就係、是，喂，戇居都咁緊要，唔好同老共陪佢做啲咁嘅戇居戲啦，係嘛，大哥？ 係咯，冇價值。 學你話齋，你食飯嗰陣時候講嘛，你又唔覺得呢個係老共嘅政治或者係外交策略嚟嘅喎？而家佢同美國 有咩著數先？有咩著數啫？ 而家同美國佬鬥緊，就一定係即係同 拉攏日本㗎啦。 唔係咯，喂，純粹從國家嘅利益嚟講，係咪啊？喂，你話南京大屠殺 ，OK， 我覺得係值得紀念啊，因為嗰個係人道主義嘅問題，係咪？我哋唔個世界唔應該係咁樣去即係解決問題嘅。我覺得呢啲原則我哋係要確立嘅、哦。即係你唔好攞話文革嗰時候死咗幾百萬，即係反右嘅時候幾百萬攞啲數字嚟比， 咁跟住唔使忘記南京大屠殺， 係咪？你唔可以為佢咁樣而開脱噶嘛？佢但係即係翻個問題嘅核心就在於，喂，唔好做啲咁戇居嘅嘢啦。如果你真係反共嘅，如果你真係覺得呢個政權過去做嘅嘢都係不義嘅，正如頭先你 call 王毅嘅自相矛盾嘅説話一樣。喂，我哋几时有个国民你系重视过啊？ 睇下而家黄全章，喂，你而家你尚且可以揾到啊，一个即系代表律师啦，即系阿郭兆杰。你睇下黄全章有冇？喂，你而家你有啊？唔系你个秘密审讯啊？而家样都见唔到啊，几大镬啊！即系你根本上你系咪真系攞佢上嚟送庭上庭咧？都冇人知嘅，系嘛？即系你大家如果记唔记得啊？即系薄熙来佢老婆叫咩名啊？系咪叫做 谷开来？ 谷开来。你咩上庭嗰陣時完全係兩個樣嚟㗎？嗰、那個未必係佢嚟添㗎，點解分分鐘係即係 肥中難分咗？ 係啊，肥中難分咗，即係邊人坐監肥咗啊，大佬啊！咁大佬啊，即係但係你而家你睇翻你即係呢個啊，即係啊黃全章個單案就係、是、喂，大佬你使唔使咁大陣仗啊？你開庭就開庭啦，你甚至乎而家衰到係連電視認罪都冇，一張相都冇。喂，你咁憎劉曉波啊，都尚且一張相啊？系嘛？喂，你而家錯乜嘢啊？就是、因為佢同一個瑞典佬開間喺香港開間 NGO 啫，係嘛？然之後訓練內地嘅律師嘅啫，做一啲維權嘢嘅啫。咁點解要搞佢啫？因為709係嘛？同埋佢係即係因為佢中咗習近平嘅黑五類， 因為你威脅到中共嘅政權。好、啊、簡單啫嘛。喺、啊、老共點解會話將維權律師成為一個黑五類之一咧？亦都可能係排最先咁滯啦，如果我冇記錯，因為佢覺得呢個係會 topple your government， 佢真係會推翻到你嘅政權嘅。任何一個地方喺過去嘅歷史裏面，無論你喺南非，曼德拉都係律師嚟噶嘛，係咪？喺印度，聖雄甘地又係、律師嚟嘅，甚至乎 Martin Luther King 啊，我記得好似都係律師。金恩博士啊嘛，系咪？即系我哋即系普通话译嘅译法就系、是。 其 实 中咗两样噶啦，第一就系律师，第二就系 NGO， 即系老共啦，即系呢两样嘢都系比较惊嘅，其实系，即系惊你和平演变佢嘛，系咪？咁你而家你仲要话佢，即系又帮呢一个即系法轮功打官司啦，嗰啲乜嘢啦？咁就 喂，你个法律制度设计咗出嚟， 咪打官司有咩问题？ 喂，即使嗰个系杀人犯都好啦。我都有帮佢辩护嘅权利㗎，系嘛，大哥？辩 护权利㗎嘛，即系呢个系 due process 嚟㗎嘛，即系你系成个，如果你嗰个法治制度其实系可以服众嘅，喂，你应该你俾人哋咁嘅权利㗎，你成个过程要走㗎喎，其实系， 唔系所以咪咯？喂，有时你都好难怪咧，我哋好多香港人咧都系俾即系西方洗脑咗嘅。喂，我哋有一样嘢叫做无罪推论啊嘛。喂，我哋要毫無懷疑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先可以判一個人刑事嘅罪行噶嘛。喂，同埋我哋係有法律代表嘅權利咩？即使我係十惡不赦都好。喂，即使你可能係睇到我真係即係一嘢斬落去 Anthony 度，跟住佢死鬼咗，跟住你告我謀殺都好。喂，我都有權請律師嘅，大哥係嘛？喂，我有權可以話自己係冇罪噶嘛？咁你要個法庭嚟托咩？ 唔係要唔要個法庭咯？黑掹掹嘅。 喂，你要你嗰啲法律嚟做乜嘢咧？ 天真法庭係黑掹掹。 喂，對於你嚟講，當權者，你只係利用啲法律 是爱来呢是打击意见的工具的。 嗯。 喂，我只是得一句总结的，就是我看黄全章那件事，即是很心急之余呢，其实真的没有事想讲。唯一就是当年不知道马克思定恩格斯讲嘛， 嗯， 法律是当权者的工具。 而家都是啊，香港都是这样。 香港是仲扑街，行路就打倒褪。 直情。 是吗？到今时今日全部都是当权者的工具的法律。 嗯。 喂，原本法律的目的不是这样的，嗯。法律的目的。 帮晒啲弱势 者。喂，这个第一就是我们要订立当权的人和被管的人，不要说 这个契约来的。 喂，这个契约来的嘛，大佬，我们界限大家的权力的嘛。 没错。 喂，第二就是令个制度是更加公平的。 是。 喂，我们有规章有制度的，这样得，这样不得，这样可以，这样不可以。喂，大家是知道的嘛。 嗯。 喂，而家你好明显七零九大走步之后，喂，嗰啲法律任你诠释嘅，变嚟打压意见嘅工具嚟嘅， 嗯， 变成你当权者嘅工具嚟嘅。喂，所以你冇得话我哋香港人，喂，对呢个咩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呢啲咁嘅讲法或者呢咁嘅观念咧，系。越回歸之後是越不信啦， 冇錯。 哦，唔係啊，你而家一國兩制啦，嗰個倒退啦，嗰個標準你可能定到低到啦，啊，香港仲有聖誕節已經係一國兩制。 你唔知道我前兩日啊， 啊， 係， 我真係要一插你一句説話咧，講個故事。我啱啱我同事喺台灣嚟香港啦，咁大家喺度吹開水啦咁樣。 嗯。 咁我就話，我俾一個意見，因為我見到台灣選舉咁慘，跟住我話喂。唉，我话你台湾嘅社会都系不断俾人渗透噶啦。我话我哋香港咧 渗透咗啦。 我唔知呢个系咪普通话嚟啊？佢又听得明白，我话黐黐巴巴啦咁样。佢话点止啊，大哥？你都巴巴早做啦，你已经 系啦，香港系。 咁我话系啊，不过我 anyway， 我都仲可以同你继续喺个茶餐厅里边。 咁去台湾点？台湾都识嘢啫。 我唯一就系咁样喺度安抚自己咋，喺度氹自己开心咋，大哥。 唔系，唔系，冇乜价值俾人偷听啫。 因为佢喺度同我讲紧，佢话台湾佢哋度紧条，即系工作嘅方向就即系反渗透啊咁上下。又诶，我话好巧啊呢条屌大佬，我话你攞香港嚟做例子就掂啦咁样。即系我喺度倾紧啲工作嚟嘅，大哥。跟住我咪话七七八八咯。跟住有人仲喺度笑我，佢大佬你七七八八咁，佢咪普通话嚟噶？我话唔系，佢又听得明，佢仲答我八八九九，我话屌真系。 是但啦。 唔系啊，其实系好 唏嘘啊， 好唏嘘嘅。因为你讲习近平，其实佢好多嘢咧，即系佢讲完之后咧，佢系完全系相反嘅。即系譬如佢自己喺十九大嘅时候讲咩即系违宪审查权咁样样。如果一样嘢系违宪嘅，即系政府做嘢违宪嘅，其实系应该有人去审查究竟呢样嘢。 哇，呢样嘢好进步喎，违宪 好进步噶。嗰阵时 即系 J R 啊，听佢叫。 即系有啲人已经系即系写啲文啊，话中国好进步啊，又成啊。 我都想佢有。 但系你见到就系。嗱喺習近平任內亦都廢除過，即係喺13年嘅時候已經廢除個勞改。咁但係你而家成件事咪又返返嚟，即係其實你喺呢個新疆集中營嗰度又返返嚟，仲衰添。 仲衰勞改。係 啊， 衰個勞改喎，佢話。 係啊，衰個勞改嘅其實係。 職業訓練所嚟。 佢係進一步退兩步㗎嘛。係咪呢樣嘢先至令人失望同埋絕望㗎嘛。 唔係，我覺得佢嗰進嗰一步呢，可能你都美化咗佢少少。 嗯。 佢而家叻在於咩？ 佢講進一步。 佢契弟在於咩咧？就係係啦，講進一步，就係將嗰啲咁樣嘅嘢咧美化 咗佢，美化佢，當冇做過。跟住， 但根本咧就係口惠而實不至嘅嘢。 再跟住再離譜啲。 喂，如果你真係有違憲審查權啊，你日得日都喺度分分鐘喺度打緊官司啦，全國。 係咯。 你有邊樣嘢冇違反 呢？你知唔知原來咧，我哋香港嘅一地兩檢咧？即系其实人大已经做过违宪审查噶啦，其实系 系 嘛，系啊，但系佢系通过咗系冇违宪咯。 即系佢咁即系 O K。 即系 even 系我哋大律师公会都话违宪嘅时候，佢话冇违宪咯，系嘛？ 识咗法啦。 咁人大系俾你权威，系嘛？你香港大律师系啲乜嘢啫？系嘛？ 所以你嘅，所以我嘅嗰句头先嘅总结系最正确噶啦。 嗯， 法律就只系变成你当权者 嘅工具咯， 工具嚟嘅啫嘛。 系啊， 喂，冇人觉得你呢一个嘅所谓嘅制度， 嗯。 法治其实就系讲制度啦，系公道噶嘛，同埋可预测性噶嘛，系有足够嘅透明度噶嘛。我估你呢几个最重要嘅观点啦，系咪？有咩？我真睇唔到喎，大哥。学你话斋，你香港嘅崩坏，其实就系俾佢完全系渗透落嚟噶啦。喂，阿哥，你喺度数紧七零九嘅时候，我脑里边即刻浮现紧，你喺 UGL 嗰度 你冇告梁振英，你放生鄭若驊。OK， 我哋嗰啲咁样嘅示威抗议，你全部严打。 嗯 ，OK， 跟住两个，一个唔知马海，一个马乜 马健， 双马 双马啦， 就嚟唔到香港。你连闪灵乐团嚟香港表演都唔掂， 唱歌都唔准。 喂阿哥，喂呢个仲咪仲系香港嚟？ 都话成个台湾，咪成个澳門。 所以而家有好多时咧，我自己个人感受嘅。哇，我真系唔好想睇新闻噶啦。 唔系啊， 冚家祥 啱睇完咗我。 我唯一咧。是覺得自己是有少少滿足感的咧，就係睇國際新聞嘅咋。 哦， 因為點解咧？因為點解咧？睇完國際新聞之後，屌佢哋都係咁契弟。 我呢排 即係令到自你令到自己心靈安慰少少。 唔係啊，唔係2018年咧睇啲新聞啦，有啲新聞其實係好令人覺得好開心嘅，即係睇見到邊個死啊咁樣咧，就幾開心嘅。即係最近即係死嗰個、就 是。其實你都係病態嚟嘅， 唔係阿劉，唔係阿呢個劉乃強 死嘅。 劉乃強死我好開心喎，其實係。係 咩？ 係啊，即係你嗰個咩阿林鄭仲喺度即係嚇喺度貓哭老鼠就話，哎呀真係好可惜。啦，屌你讲真，你唔知争到刘乃强几犀利啦！人哋嗰阵时点样话你啊？做咗特首嘅时候，如果唔系西环加入啊，你连777票都冇啊！佢咁样去侮辱你、啊，咁样诋毁去你、啊，系嘛？ 咁所以咪佢咪女人咪记住女人，嗱头先讲女人政治，所以女人咪记住记仇咯。 系啊， 所以佢死咗啲咩讲两句咯。就悲天死两句悲天悯人、 都要猫哭老鼠扮。 讲两句悲天悯人、其实个心中就好凉快。同你一样， 我心里面谂系你扮乜嘢啊喺度，即系你都唔知争到去几 时 几大镬啦。其实就 其实老实讲，即系林郑月娥应该咁谂，我系佢咧就系咁。刘乃强系冇讲错嘅。如果西华当日冇动员嘅话，你七票都冇咧。如果西環有動員嚟支持你 Anthony 或者阿柳嘅話， 咁我一定 你哋都攞到777票 多佢添啦，我哋冇怕人爭啊嘛， 係咪？ 佢喺政界咁抽好人爭啊嘛，林鄭月娥都 喂咁你其實從佢呢一句説話裏邊，劉乃強唯一一次臨死之前咧講嘅真話咧， 係 或者係事實咧，其實係暴露咗出嚟啫嘛。香港是一个咩社会咧？ 今年有两个人死咧，都有个同一个共通点，一个佢啦，同埋即系嗰个叫咩啊？ 刘乃强， 唔系即系阿袁木啊， 阿袁木 都系讲一句说话，就系话咧，即系其实六四嘅时候咧，即系天安门冇死个人啊嘛吓，即系所以其实咧，即系你都唔需要话平反六四，其实个天咧或者阎罗王咧，今年都即系其实俾我哋个信息。啊！邊個講呢啲大話就要佢兼閻羅王啦，就係、是、啊，就係、是、要即係、就是、要雙規佢啦。 咁 即係呢個就係閻羅王嘅雙規，規定時間、規定地點、交代問題。 但係削弱咗我哋呢 個問題就係人。如果唔喺2018年，可能係2019、2020嘅，或者係2030嘅， 咁咪規定佢嗰個時間咪嚟交代問題咯。 但係越多人講大話，先多人聽我哋個節目。我哋講真話噶嘛。 係啊。 唔係，我覺得個問題嘅重點係點咧？分析完木頭先嗰句説話咧，你醒起。另外一样嘢，其实个重点唔系在于天安门广场有冇死过一个人，系当日嘅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嘅时候，有冇死过人啊？长安街有冇死过人啊？木西地有冇死过人啊？屌、 okay. 你唔好喺度偷换概念啦！你唔好话天安门广场嘅城楼嗰忽冇死个人，你多余嘅。 你当都得个嗬？ 你唔好话喺个咩和平纪念碑啊！ 而事实上， 冇死人， 屌佢有冇死嘅人啊？ 嗰、那个范围好细嘅啫嘛。 而事实上，当天安门当然有死过人添啦。 咁佢讲天安门广场可能就讲嗰忽啫嘛。 你唔好喺度虚报嗰啲数字啦，净系讲嗰啲咩解放军战士啊、武警啊嗰啲攞嚟喺度噏。 好，休息一阵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